可不能说快乐啊，不能那么说，你说安康，哎呀，这有讲究再论的，呵，深了去了，高大上的说法，我是头一回听说，怎么来的呢？人家人民日报啊，给倒了一下根儿。话说是头端午的时候，也不打哪儿来了一位非遗专家，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跟那个没关系。来了一专家，专家言道：“哎呀，端午节我们考证出来了，是吧？有诸多的祭祀内容，只能够到安康，而不要说快乐。”此言一出，很多人凌乱了，茫然了，无措了。说是人家这篇文章就说，2000多年历史的端午节啊，合着就这一档子事儿可唠吗？过节就是为了祭祀吗？咱们国家要令传统节日专门或者主要是祭祀的是清明，即使是清明还有一踏青的内涵呢。2000多年的端午，丰富的文化内涵，当然有庄重的内容，比方说祭祀屈原，那也有活泼的方面呢，不有赛龙舟吗，吃粽子吗，是不是啊？不必那么束手束脚，如此片面的较真儿，有违先人旨趣，也过滤了不少文化味道。哥们儿跟这个多加一句，哎，说一句安康，您就有文化了。有文化的表现就是嘲笑旁人没文化吗？那不成了刘先生那个段子了吗？ 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你听，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 正是，苍天有眼枉恢恢。外逃贪官被逮回，身负重任不言退，神勇海外抓捕队。哪部分呢？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就是他们新华社啊记者一长篇报道，不说了吗？打从去年七月份以来，猎狐行动两轮，到了今年四月份，天网行动拉开帷幕，就是聚焦揭秘了一下这些个负责到海外逮那个1000多位啊外逃贪官经济这个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那些个猎手们都是些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与困难。哎，要说起来啊，那真是那了不得，太传奇了。话说啊，这个今年三月份，说是有一个商人啊，这个商人呢叫张建平啊，三月份呢说是他呢这个是澳大利亚籍的这个华裔的商人啊，然后就坐飞机来中国了，在这个浙江杭州呢住了一家酒店啊，这个因为进酒店他得登记信息啊，不光那个。他还有那个人脸识别系统，就有的时候咱们办事儿的时候，办事员跟您说的啊，那什么，您看着点这个，那是一个微型摄像头，看那个，啪，照张照片，这个信息呢就传到有关部门去了啊。当然来说啊，您要是安分良民，那这个信息就不传了，是吧？对，他是有毛病有问题儿，这个名唤张建平的。号称是澳大利亚籍的华裔商人，在酒店登记入住的时候，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一比对呀， 新的话说这人眼熟，为什么呢？他和1997年一个叫谢仁良的上海那边有一个人啊，说是他呢携9000多万元巨款潜逃，骗了上海市财政局下属证券公司的钱，骗了公款跑了，一直就没逮回来。人脸识别系统这么一识别，觉得这俩人呢貌似是一人，找去了，啪啪啪一拍门一拉门，干什么呀？啊，您那个什么跟您商量商量是吧，怎么回事啊？说您这个面部特征跟我们一个追逃的犯罪嫌疑人高度吻合。哟，警察先生，你说什么呢？我不是，我是外国人，我你看看我有护照。那不成，尽管他抵赖，后来急眼了，哎呀，我全忘了，我对过去的事儿我全忘了，是吧？我三岁以前的事儿我都基本上忘了，三岁以后也记不清了，好吗？但是呢 DNA 包括其他的他随身物品一检查，确认潜逃18年的犯罪嫌疑人谢仁良，哎，回来了，逮着了。不光他，这个天津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一个什么什么公司的原总经理安慧民，也是今年3月份向中国驻老挝大使馆自首。干嘛呀？跑了，跑出去之后回来自首了吗？逮回来了吗？他为什么自首呢？皆因为啊，就咱们这个猎狐的抓捕人员已然到了老挝，了解到他们在那个地方蛛丝马迹啊，要找到他的这个踪迹。这俩人其实在老挝也是经营多年，有不少的熟人朋友给他提供消息，赶紧躲躲吧，来人抓你们了。本来呢是不好逮的，可谁成想没过几天，办案人员逮住了一个这俩人的重要关系人，逮住了。哥俩一合计，又坏了，怎么办呢？赶紧投案吧，给逮回来了。那位说，干这工作可是够可以的。那是啊，人家说了，绝非等闲之辈，必须要三懂三高，懂侦查，懂法律，懂外语。三高是什么呢？智商高，情商高啊，逆商高，逆向思维的这个能力高，是吧？哎呀，经常是啊拎包就走，呵，这个飞机上睡觉去吧，那他没时间休息啊，两三天三四天就能穿越半个地球，这都是家常便饭。对他们来说，就要我来说啊，既要有诸葛丞相的本事。什么本事啊？ 人到司马山用兵，朝死不甘心空城，吃过从来不弄闲，闲中有个闲闲才能。 有智谋那仅仅是一个方面，还得有子荣同志的能耐。什么能耐呀？涨价了知道吗？啊，那这别瞎说，真事儿。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网人家说了，说是今年以来啊，全国各地至少有7个地方超过20家的景区是纷纷表示要涨价。哎呦，这家伙说是，但是涨是涨啊，门票收入流向可是不够透明，这是老毛病了，有些并没有完全反过来服务于景区的维护和建设，有些个被用于和景区没有直接关系的政府工程，甚至支付当地发展旅游事业的广告费去了。 合着我们去您那儿玩多交的钱用来您去做广告了是吗？所以有专家就说了，这个景区门票啊，某种程度上讲相当于公益性的征税，取之有理是用之有道啊，不能够说涨就涨，甚至于沦为地方政府某些部门小金库，这就不合适了。当然要我来说，考虑到物价的因素，涨价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商量，但是呢，不是说了吗，您得公开透明，您得跟我们说清楚啊，是不是啊？别跟那个唱大口唠子似的呀，大口唠子你看看他再论吗， 犯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嗯，要钱的来了， 是啊， 嘿，你十二三一毛，十二三五分， 嗯， 掏钱吧，老太太， 一进门就给钱了， 嗯， 是啊，那门前的哪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嗯，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真两码事，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嗯，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山西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的呢。 嗯， 老太太想给吧。 嗯， 正是说书唱戏劝人方，品德教育不能忘，小小年纪太猖狂，打他一个冷不防。打谁一个呀，哎，这事儿啊让人真是惨不忍睹，是令人发指。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头几天，这就是端午时候的事情，有网友爆料还有那个视频，说在浙江庆元初中一初一的小学生啊，把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一小学生关在小黑屋里面，乒乓噼啪，呵，这个揍啊，大嘴巴跟不要钱似的，上去拿那烟头就烫那小学生，哎呀，疼死我了，你，哎呀，不行，受不了了，怎么回事呢？后来庆元当地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这事儿呢到现在为止总算是基本查清楚了，被揍的那孩子啊叫小毛，小猫，嗨，不是那个，哎，跟炊事班没关系，小孩嘛，就化名啊，比方说就叫小毛吧。这孩子怎么回事呢？跟另外一小伙伴啊，到一冷饮店去偷东西啊，哈哈，这也是教育的问题，这孩子淘气，偷完之后呢跑了，但是呢他那小伙伴跑得不利落，让人逮着了，问他谁跟你一块来的，谁干的呀，啊，那个一姓陈的，就这打人那孩子啊，是他跟我一块来的。得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这姓陈的急眼了，怎么回事啊，怎么诬赖我呀，叫上俩好朋友就找这小毛，说吧，谁造的谣。这小毛也不说给钱啊，不给不行，找你爸爸去，找小毛他爸爸，让小毛他爸爸给骂了一顿。嘿，这姓陈的生气呀，这初一的学生，哎呀，气不过呀，弄一小黑屋乒了乓啷把小毛揍一顿。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就说啊，这个事情公安机关已然介入了啊，要协调促使打人的和他的监护人对那打被打那孩子是赔礼道歉。这事儿还没完呢，又一起啊，就是未成年人之间的暴力群殴事件。以前咱们就听说过有的这个事情呢，他报道咱们不真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很清楚啊，公安机关已然是调查清楚了吗？但是呢还是有疑问，什么原因呢让这些个孩子们，花季少年是吧，人说孩子天真烂漫跟张白纸似的，怎么让他们失去了人性当中最基本的同情之心呢？怎么弄得现在这个教育啊，某种方面啊，某种程度上说家长管不好，学校管不了了呢，是吧，社会没法管，这孩子他放了羊的还不学坏吗？成了法外之地了，少年学校校园暴力怎么能成法外之地呢？人家这个人民日报说得好，没有问题少年这说是吗，只有少年问题。这个事情再次警示，健全的人格才是教育的真谛。 嗯，这事儿啊，学校老师、社会、家长都得反思。还有那个呢，打他一个冷不防吗？什么冷不防啊？嗨，就因为那个冷闹的吗？冷啊，对了，不冷。什么叫不冷？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在湖北武汉啊，说是有一男的坐公交的时候把司机给揍了。那为什么呢？就说你啊，这冷气开的不够。司机师傅说了，咱们这气温才27度，照规矩按规定来说我不能开冷气，少来这套，上来啪啪扇司机师傅俩大耳瓜子。这都什么事儿啊？北京新闻广播的无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文化内涵很宽广，道声快乐又何妨版。我是李欣儿，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人民日报的文章，着力解决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突出问题。新华网，中国式扶贫面临历史性大考，扶贫开发进入攻坚冲刺期。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网说的是公务员薪酬调整期限将到了，说有的科员说呢给涨的71块钱，这少点吧，哎，人家说了总比那个不涨好啊。啊，南京惨烈车祸，这事儿咱们念叨过啊，肇事司机下车的画面曝光，证明什么呢？他没有被调包，但是呢依然有这样的疑问。什么疑问呢？这个车速到底是多少？说瞬间啊跟到白光似的过来，突把一马自达给撞散了。这什么劲头？国家将牵头代表患者医院来进行谈判，干嘛呀？降低不合理的药价。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这个高考今天12点开始，大伙儿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这高考学生啊，反正也得注意点什么呢？这几个孩子啊，参加完高考之后高兴，跑那个密云啊、古北口那个地方爬山去了，结果呢被困野山给救下来了。哎呀，真是哈哈，真不省心。京华时报，北京所有的中小学准备推行晨午检，干嘛呀？尽早发现潜在的传染病疫情，这个应该是吧。还有这个新京报说是北京设了一个监测点，干嘛？是为土壤啊进行体检，怎么样呢？环保部门说了，北京土壤的体质整体还是不错的。北京晨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了一通知，要清查主持人的资质，就干我们这行的资质全不全，是不是有这个资质，有这个资格，是吧？这个得清查一下。访谈节目将禁止使用嘉宾主持。环球时报，这个香港思考后政改时代，头前那个政改方案不是没成吗？啊，但是呢香港特区政府众位高级的官员人家说了，要务实向前，事已至此，埋怨无益，振作精神，嘛呀，从头再来呗。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给各位这个看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首先呢这个一版大块文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现在啊有很多方式来了解这个，比方说打开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那么这个案件呢，因为你是就到那儿去这个要立案嘛，啊，立案的时间、案号、审判长、审判员、判决时间，这些个信息都能够看到，啊，就是更加的公开透明，是不是？那么另外呢，人民日报呢讲了一档的小事儿啊，事儿是小，但是呢也说明问题儿，什么呢？就是头些日子，这个记者朋友去乡镇某个部门去办事啊，办证去了， 人家说呢，这个呢你在我们这儿办不行，去哪儿办呢？你得去县里啊。行，那去县里吧。到了县里之后呢，啪啪啪一敲电脑键盘，一这么敲了几个什么字母啊什么之类的，哎，走吧，办完了啊，这就可以了啊。不是，你还得回镇里去办去。你不是说，不是我们这儿是那什么上级知道吗？哎，我们这个现在是什么呀，就是审批这块啊。但是呢，你要是这个审批，我们是审批了，办证你还得回乡镇去办去啊。哈，你这不是支持我们吗？这一趟一趟的，便民呢还是便己啊？那讲话了，方便别人，方便大伙儿，还方就是方便自个儿啊？你看了没有？人民日报说这个，咱们中组部啊，等三个部门联合不是发文了吗？要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涣散啊软弱的村和贫困村任职，这个职务叫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要来了，要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去了啊。这方面啊还得再给力啊，必须的。那个刚才不是说那票价，那个什么门票价格上涨吗？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好家伙，20家景区要涨价，这当中有很多啊打包的，连防洪水利建设费也打门票里头出。这哪儿跟哪儿啊，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呀。可说呢，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大伙可别忘了啊，还一个醉驾入刑第一人呢，哪位？这人叫孙伟明，也许有的朋友都忘了，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在成都啊醉驾，结果导致四死一伤。一说这个有人想起来了，哦，对，后来是这个进了监狱了，在监狱里头已然服刑多年，到现在为止常常会被噩梦惊醒。来看今天的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全国明年要开展第三次农业普查。那么另外呢，说这个印度的香客首次经过新线路进藏朝圣，这也是提供方便是吧。北京青年报说是今年以来啊，国内的油价已经经历了11轮调价周期。那么现在呢，据说啊，因为这个国际油价这个上涨啊下跌呀，是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现在目前来讲态势不明显，所以说油价调整有可能迎来第三次搁浅。那就这样吧，啊，不再细说了啊，回头一会儿听这个超峰和美哲给各位带来整点快报，您继续来关心爱护我们的新闻广播。 在这柔软的月光里，只